回来炸五盒。 这谁来了？哎呦，这不是老姐姐吗？ 哎呦， 哎呦， 在这儿呢，您亲家、哎， 带着东西来的。 那是啊。 哎呦，瞧瞧， 姑娘不能空着手来。 我刚说， 不像某些人。 哎呀，别说，我这刚说给他点东西， 什么东西啊？ 说一半，您就你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哎。什么东西？ 你说清楚了，你再冲我喊什么东西，我跟你给你急。 哎 哎哎呦，闺女叫我呢， 叫我 呢啊！ 嗯、我找婆婆。 你查 一会儿，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啊！ 先歇会儿，别忙活，那地不用你蹲，知道吧？别忙活 啊！ 咱进门就要蹲地， 是这么放啊？ 啊，对呀，我跟你说这玩意儿 太好了。 哎，这你得学会 保养。 妈妈啊， 我坐哪儿啊？ 哦，妈，你坐在那个这儿。 就这儿啊？ 啊。您先坐会儿，我给你倒点水。 哎呦，不碍事的吧，老姐姐？ 哎，不碍事， 地不用蹲。 哎妈，您尝这茶，这是朋友从外地带来的，特别好一 口。哦，上等的龙井。哎呦， 从外地带来就准是好茶呀。 好，嗨，这茶呀就是比白开水喝着有滋味。 妈，您不是龙井、哎。 是什么呀？ 是铁观音。 哎呦，观音，你听听，喝过观音，我跟你说，健康长寿。 哪有这么个说辞啊？ 哎，怎么忘了给你弄茶了哈？ 哦，我喝的不是啊！哎呦，哎，我这白激动，我喝这半天，这气的这是什么呀、啊？这是？ 刚才糊涂了， 隔夜的。 你怎么让？哎，怎么让人？ 您换个， 让你妈喝剩茶，给兑点热的。 兑点热的 啊！ 谢，我不喝茶。 行，您换一杯，来喝这个。 哎呀，哎，这还差不多啊。 哎。那个什么，妈， 哎， 我觉得您瘦点了、 啊。那是，你老不回来看我，我还不瘦啊？ 嗨，这阵有点忙嘛。 有点忙。 啊、 嗯。多长时间了？一个月 了。 我还说少了。哎呦喂，闺女，亏你还记着有俩月了。上他那时间多了哈， 哎，因为最近有点事儿嘛，老七那个。 哎呀， 对，我看出来了。 哎，妈， 我看出来了，我有事儿先走了啊。 走啊，妈，再聊会儿。 我聊不下去了啊， 别走啊， 不行。 哎，聊会儿，我婆婆手艺特别好，炒菜做饭那真是一把好手，说比您做饭香多了。 是吧？哎，我回家自己吃自己的去啊。 您尝 尝 手艺， 你得尝尝我手艺，老姐， 我不能尝。 你别走啊！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好儿媳妇儿 啊，讲您说的。 你前日刚给我买的，你看这手镯买的，哎呦，我都不舍得戴。我跟你说，你瞧瞧，行了，你也瞧不清楚。 我瞧得清楚， 也没有多少 钱。价钱我都记得多少，这是给你婆婆的哈， 就含一点脆。 哎，好。哎呀， 怎么慢牙疼？我们这儿有小面。 哎呀， 要脆弹呐，脆哪儿？ 哎呦啊，我这是想唱歌 啊，想唱。 哎，听你妈唱歌好听着呢，听说。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啊。 别先，别刚才 又 走。不行， 吃饭你得吃。 不能吃。 我们这几天老吃肘子。 是。 炖点，您牙 我怕噎着。哎， 先别走，我还给您买一个东西呢，您坐下。 给我还买东西呢？ 啊、 看见了吗？ 啊， 我闺女还是对我好，哎，给我也买东西了，哎。 其实给我婆婆也买了 哦，给我也买了，哎，我就知道忘不了我，你知道吧？ 两份一样啊， 哎呀， 不一样， 哎，你看看知道什么？ 他肯定不一样， 对， 我跟你说， 就那歌唱得好嘛， 哎，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行了，你唱一两句 啊。是这样的，婆婆这个稍微贵一点，因为咱这款没有了。 哎， 我白唱了。您留着， 闺女来，妈给你唱啊。这个人就是娘，这娘。 你跑调了，哎。 他这个领子上有毛，您那个领子上没毛。 您听见没有？毛。 对， 您那光杆没毛， 成吃说咬的、 破烂面袄一件、 哎、哪儿赎出来的？这是 新的。 什么？ 您试试。哎呀，怎么还有点小啊？ 哎，对， 来，我在这，你看我合适吗？哎呦，真好看。 这两件您就先拿着吧。 好嘞， 这个给您买啊。 哎，我这 不用买了，我看